爱多久，心痛到哪里才是尽头，花瓣雨像我的镜中。誓言怎样说才不会错，拥抱到天明算不算多，花瓣雨飘落在我身后，花瓣雨就像你牵绊着我，失去了你只会在我身后，你的谎言像颗泪水，晶莹夺目却叫人心碎，花瓣雨飘落我身后，花瓣雨就像你牵绊着我，失去了你只会在 白云。